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今日继续有 PC 施俊卿同埋阿奥喺直播室。早晨， 早晨咯。 哎，咁啊，过年咦睇到你咧，就应该有做下运动喎。见到你咧， 消瘦咗系嘛？ 少少咁多多啦。不过咧，最紧要咧啊，唔使自己肥嘅，加肥得噶啦。正所谓加肥屋润，加肥屋润啊吓。咁啊，继续拜年时啦。咁啊，开心开心。咁嗱，今日咧，我 初八啦， 初八啊，初八啊，传统叫人日啊，系嘛？ 唔系初七先系人。 我初七人也，即琴日就系个个都生日快乐。今日咧初八就发好意头啦，都系嗰句，同大家可以跟进下啦呢一个内地啊嘅电影票房啦。因为好多朋友仔其实咧过往嘅假期咧都有翻到去湾区睇戏嘅。咁啊，之前咧其实 PC 咧都有节目嗰度讲话，喂，譬如去到深圳啊、珠海啊嗰啲。电影城啊，佢哋好中意用电影城呢个字噶嘛，咁、大概咧19蚊人民币咧就睇到套戏啦。咁啊，贺岁档咧应该都系加几蚊嘅，20蚊就搞得掂啦。嗱，睇翻咧今年咧，其实啊，贾玲啊，阿贾玲咧嗰套戏咧。真係好火红嘅，因为呢佢由200磅呢减到100磅呢去演呢一部电影作品。个电影作品叫 熱辣滚烫。 係熱辣滚烫啊，咁就讲佢追逐梦想啦，咁啊减磅成为拳击手啦，一个颇为励志嘅一个故事啊，咁啊我自己觉得有少少似呢林超贤导演呢当年同阿家辉哥张家辉激战一样啊，咁啊阿 PC 我觉得呢一类型呢真係敬业闹业啊。 係係。 系啊，你谂下可以为咗一个电影啦，或者一个艺术品， 系系 佢哋愿意牺牲，即系 真系啊， 真系好大努力噶嘛！呢 演员咧真系要付出好多啊，特别喺个体型啊，或者喺个演出嘅排练嗰度啦。咁啊，个人嚟讲，咁啊，内地暂时呢一部咧算系超火红嘅电影作品。咁当然啦，即系提内地嘅电影啦，亦都有呢个洪坚先生啦，有刘德华先生嘅作品啦。咁啊，我都支持华仔嘅。 同埋今年呢、這个呢、這个春节嘅票房咧，這个内地系破咗全球嘅纪录。 喂，咁正常啊！你谂下，中国人啊越嚟越多，咁啊，即系大家都撑国片，同埋与此同时就系睇叫做贺岁片啦。无论系香港嘅文化，以内地嘅文化，其实都好盛行啊！你谂下，茶余饭后都真系需要有啲话题去同大家去讲。你谂下，即系唔通成日口口口咁样，成日问住话啊表姑奶又问你啊生细路仔未啊？跟住嗰边又问你。啊！有冇转工啊？搵几多钱一个月？喂，呢啲类似三姑六婆式嘅对答，不如睇套好嘅电影，攞呢啲嚟做茶余饭后嘅话题，唔系更好咩？ 我真系唔知呢套嘢，唔知几时会嚟香港做咧。 哦，嚟紧啊，应该都排紧噶啦， 都期待喎。 系啊，通常依家内地嘅电影，譬如内地首轮上完之后，就立即嚟到香港，甚至乎有啲电影叫做内地方面又同香港有机会同步上添，咁样咁啊，都系呢个新嘅常态同埋新嘅趋势嚟嘅。咁啊，过去睇翻入境处嘅数字，你见到初一、二、三、四都带好多人去出入境啦。嗱，有来有往嘅。我喺街嗰度亦都见到好多内地嘅游客嘅。老实讲句，即系就算嗰一日小弟入去睇贺岁杯咧，咁都有啲内地嘅游客啊，攞住件波衫咧去搵阿迪比亚路签个靓名啊，托迪签个靓名嘅。 我今年咧，其实初一咧夜晚去咗澳门一转，我应该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喺澳门嘅感觉。有啲啲唔同。 好啊，好啊，嗱，不如咁，我哋依家咧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多喜气，多耀眼。 挑起碎花时间，糖果里你酸最甜。 穿起新衣如好知己，到处说句恭喜。财神腾云来天地记，封口财富多到飞。 每天好运来，天下共欢，心情多愉快，眉头笑颜开。其实如虹活得更精彩， 个个都合掌，就像炮仗声喜气洋洋，步步尽情光闪发亮，向最好迈向。 团圆欢聚一堂，幸福快乐逍遥，心想事成喜迎风潮，气和随之上云霄。 七彩烟花漫天起舞，愿这世界安好，人人无愁无忧，笑着必会运气升更高。 天好运来，天下共欢，心情多愉快，眉头笑颜开。其实如虹活得更精彩， 个个都夸张，就像炮仗声喜气洋洋，步步尽情光闪发亮， 叹最好说声恭喜发财，红云当头，笑口常开， 一番新气象，天地买屋店铺也开张，财富堆积满仓， 年年岁岁平安， 在座各位心体都健壮，新春记得讲， 祝大家新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啊就请嚟啦，美康来环球有限公司嘅 CEO 咧，陈嘉莉小姐同我哋分享嘅。早晨，早晨， 大家早晨啊！ 系嗱，见到你咧就容光焕发啦，咁当然啦，即系我都知道你公司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 supplement 啦，唔同关于啊靓嘅 product。不过与此同时，点样嗱，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首先祝你生意大展宏图，业务蒸蒸日上先啊，拜个年。与此同时就是啊，其实进入湾区呢一类，譬如 supplement 啦，或者呢啲 beauty 嘢，其实容易定还是系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国家认证，要慢慢 step by step 咁去攞咧。不如你又同我哋比较 practical 咁样分享好嘛？ 好啊，好啊。咁啊，好多谢欧你啦，晨咁早咧就喺度派糖， 系啊，我都你听到主持人个声音都系好开朗嘅，系啊， 多謝 人梗系中意睇靓嘢噶啦， 多谢多谢。 我又想靓，嘉宾又靓，咁听众又靓，咁最开心啦。 好啊，好啊，大家一齐咧靓住又健康咁样啦，多谢你嘅赞赏啊！新嘅一年咧都祝所有嘅听众咧 身體健康啦，萬事勝意咁樣啊。咁你話入到灣區咧，其實啱啱呢段時間，我哋公司確實咧係 explore 緊唔同嘅機會嘅。係咁，因為開關之後咧，我諗即係入去國內咧，就啲人有去玩噶啦，有去傾生意啦，或者再去 explore 嘅。咁我自己因為參加咗啲商會，咁商會啱啱今日咧，其實今朝咧， 就早餐會啦，你就完咗早餐會就過嚟嚟港台咁樣。 佢哋係真係去佛山。一个商会嗰度，其实今日啱啱有个交流会嘅，咁但系因为之前咧已经 pre-schedule 咗你今日呢个访问 啦，多谢你啦， 系啊，唔好咁讲，即系大家即系都系一个机会， 又交流一下啦，又好等听众朋友了解到啊，究竟呢一类嘅产业点样进入湾区啦，咁样咁啊，我哋逐啲讲。嗱，头先你话喂商会啊对接呢个佛山啦，咁依家广佛同城啊，佛山好似广州咁噶啦，系咪先？即系大家如果了解湾区嘅状况，你自己咧即系觉得系咪都可以有唔同灣區嘅試點，慢慢都想啊，即係落户喺灣區，或者慢慢將自己嘅生意擴展啦。始終灣區咁多嘅人口，係咪？ 都係㗎，因為我啱啱年齡前咧，我就 join 咗個商會。咁呢個商會咧，佢哋個 focus 咧就真係發展大灣區嘅。咁係頭先講緊咧，係咁啱今日啫，咁啱今日佢哋去佛山，我未去過嘅。係咁，但係通關之後我就去過國內幾次啦，未必係灣潮州就唔係灣區係咪？ 係啊，係潮汕地方，潮汕地方好多好嘢食噶， 系啦、 啊， 所以我肥咗几磅。 系点会啊？哇，肥咗都咁瘦嘅，哎呀，点搞到咧？咁 哇，多谢，系啊。咁亦都有一啲叫做大湾区嘅健康产业嘅一啲嘅协会嘅，佢哋都有啲会长啊，都而家一路都喺度，大家我哋双方喺度倾紧，点样去 join 佢哋嘅会啊？点样去将自己嗰个生意入去湾区嗰度去做咁样？呢啲我哋都进行中 嘅。即系你觉得香港嘅营商环境有啲乜嘢？今年有机会可以优化到，或者你可以对接到，或者即系你自己喺香港以至湾区大展拳脚嘅时候，个命脉或者重中之重系边一个点子咧？ 我自己咧就两方面都会做嘅。头先阿 Oli 讲到咧，入去大湾区咧，咁你会睇到可能佢哋啲租啊，或者啲人工啊比较平啲啦。咁但系而我哋港商咧入去咧，可能我哋都要符合咧入去国内市场嘅一定嘅一啲嘅规条啦， 系啊， 即系或者即系要申请一啲嘅批文，咁第一需要係比較長少少嘅時間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咧國家而家咧一路發展得咁好咧，都亦都有一啲嘅空間咧，俾到啲商户咧透過一啲電子嘅商貿咧係入去。 冇錯 ，e-marketing 做電商咁樣，可能你透過網絡內地幾大電商，我唔講名啦，有好多都上市，費事臨尾又要話有冇持有啦，係咪先？我同你都咁，所以就直接咁樣講就係話啊，其實擺喺電商做 e-marketing 係咪？相对简单啲啦，而你觉得个流程系咪都便捷咧？ 都唔可以话简单，因为我自己未接触过，所有咧都系要靠一啲嘅同事啦，或者有阵时，譬如好似今朝咁，我都有同紧一啲嘅合作方，佢哋有兴趣做一啲嘅动物嘅 MNN，就讲紧 through 边个平台入去咧？ 吓， 咁呢个都系倾紧嘅。咁但系有阵时 through 一啲嘅电子嘅商贸嘅一啲渠道，咁但系呢啲我自己觉得都需要啲时间。咁所以呢个我自己仲系摸索之中。 喂，多问一句咯，你时间点分配？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处理屋企家头细务。与此同时就系、是、哇，企业嘅老板啊，咁样咁，可能我估你唔多唔少都会涉猎下投资啦，系咪先？咁所以哇，几样嘢都占你好多时间，其实。 所有嘅女人同我一样都系 multitasking 嘅，我只系其中一个即系在职嘅妈妈啫吓，咁、不过可能嗰个生意可能即系最近可能涉足大健康啫、我自己就好多时譬如我都好着重啲亲子时间嘅，咁、我自己有三个小朋友，大仔都唔系话好大，13岁，啱啱 form two 嘅啫，咁但系佢而家已经叫做我自由啦。因为咧好多嘢佢都系自己去搞掂佢，反而系我细仔今年要呈婚事啦，咁我有阵时我会特登约咗啲 appointment 去佢学校附近咯，可能系去同佢食下嘢啊，叫做有少少叫做 亲子时间， 亲子时间啊咁样，咁甚至我就可能有阵时行下街，我会谂起有啲嘢要做，我又会 send 个 WhatsApp 俾同事去做。 系大健康概念咧，都好有成个 picture 都好明显，即系譬如你。即系可能要即系做 CEO 都要拍下片。 去讲下你平时日常嘅健康生活啊，譬如你做运动系点啊，点样拥抱大健康啊，配合你公司 product 啊，或者啊亲子时间系点啊，我觉得咁样咧对个品牌嘅发展咧更加立体。 都有啊，而家都做紧啊，所以今日想你阿欧你呢度同你见面啦， 倾下偈啦， 系啦，倾下偈， 或者等听众又了解一下啦。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吓陈嘉莉小姐咧同我哋去分享咁多嘅，咁多谢晒你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吓，生意兴隆啊，老板，恭喜发财啊！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好多谢你。 Thank you。 如果有天仍然跟足心里的发展，你的憧憬太顺利兑现。你害怕得退后一点，如果你知其实心中想法能体验，如果想某天可看见，有天可看见，而你却站着别过脸，当配合时机最好的你制造了转机，如终点的距离风声早已提示你，为何平凡一切，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枯萎付出一切捉紧美丽，好光阴不要枉费，伤过你的不快记忆牵制着你，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新华社报道，会晤是坦诚、实质和建设性。王毅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个才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试图改变这个现状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美方想台海稳定，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 另外，王毅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滋扰盘查中国公民，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事情。王毅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亦都应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王毅说，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冷战思维泛起，保护主义示弱，经济复苏迟缓，全球性挑战接踵而来。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为促进安全、维护和平发挥应有作用。双方应该加强交往合作，妥善处理分歧矛盾，推动中英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卡梅伦说，英方愿意从战略角度看待英中关系，同中方发展更具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以相互尊重的方式管控分歧，解决问题。俄罗斯在囚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传出死讯，美国总统拜登回应的时候说，他对此感到愤怒。拜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对纳瓦尔尼的死亡负责。他又形容纳瓦尔尼勇敢地对抗贪腐、暴力和普京政府所有恶行。较早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已经获悉纳瓦尔尼死讯，有关部门向总统作了汇报。相关侦查部门表示已经就纳瓦尔尼死亡启动调查程序，正是采取一系列调查措施，核实信息，查明情况。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在纳瓦尔尼死亡一事上，法医鉴定仍然未出炉，美国和西方就已经落了定论。美国和西方应该就纳瓦尔尼死亡事件保持克制，等待官方法医鉴定结果，而不应该无端指责抹黑俄方。到访法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两人签署一项新的长期安全协议，并且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巴黎对乌克兰的承诺不会减少，今年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协助训练士兵，以及提供高达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泽连斯基形容这项安全协议内容非常实质，表明法国和乌克兰团结，有信心击败俄罗斯。泽连斯基访问德国时，亦都与德国签署类似的安全协议，德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且透过制裁和出口管制打击俄罗斯，确保继续冻结俄罗斯资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后期气温下降。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咧大致畅顺，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观塘宏照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第八座嘅慢线系要封闭，而观塘同仁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观塘道同埋裕民坊之间嘅全线系要封闭。广东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系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 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就快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天气虽然开始回暖，但仍然多变，时冷时热。 饮食应少吃酸味，多吃甜味，以养脾脏之气。可以选择莲子、绿叶蔬菜、粥等等。 好啊，那不如今晚你就煲粥，我就去买肠粉和油炸鬼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远了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美国很多时候会有 soup kitchen 这一样嘢，即系真系 soup 汤嘅 soup kitchen， 系咁就通常系一大烹，可能真系汤嚟嘅，因为可能佢哋未必有咁样嘅 budget 去煮，即系好实在嘅饭。 派发免费食物嘅地方咧，我哋就可以用 soup kitchen 或者系 food kitchen 咧嚟叫啦。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英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用双脚出走，跟我哋大自然深度游。电视节目《大自然深度游》，每个星期六有专家带路，带你畅游十大香港郊野公园同自然生态保育区。推介郊游路线，沿途导赏打卡景点，讲解当区生态特色。 今个星期上龙虎山参观历史建筑，发掘珍禽足迹。 今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人人广播 霹雳舞，由街头到奥运， 第一代霹雳舞女舞者简威玲，人称 B Girling。 讲到霹雳舞起源，我哋最常听到嘅咧就系 break dance 或者 breaking， 佢咧系起源喺70年代嘅纽约市，佢系 hip hop 最原型嘅一只舞蹈。 CIBS 节目霹雳舞，由街头到奥运，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直播室继续有阿 O 同埋 PC 喺度啦。喂 ，PC 头先咧就埋下咗一个伏笔啦，就话咧年初一嘅时候咧就过咗澳门。 系啊， 其实咧我初一。嘅夜晚黑都喺澳門嘅，咁但係咧夜晚黑九點之後咧，我就已經快速上咗珠海啦，因為咧我都係叫發咗個新年財啦，咁發完之後梗係走啦，攞錢係咪先？因為我見到咧澳門咧唔係好多食肆有開啊，我喺路氹嗰邊咧就見到哇，即係都幾多唔開喎，咁何不上去珠海嗰度揾啖食咧咁樣？咁就有個咁嘅操作。轉個頭我就再講自己珠海之旅啦，等你去講下啲澳門嘢先。 係啦，嗰日咧其实咁嘅，我四点钟嘅时候就谂，夜晚去边度食饭好咧？有啲咩做咧？咁跟住谂下，不如翻澳门食个乳猪煲啦。咁跟住即刻打电话上去，点知佢话佢有开，跟住然之后即刻上去。 咁我都派下利是俾嗰啲姐姐咧，系开心 都有嘅，梗系要啦， 开心。 跟住我记得我应该7:00上到去， 系。 跟住沿途嘅时候发现，澳门冇乜人喎，竟然 系 啊，成个港珠澳大桥咧，其实都冇乜人。 系啊，其实初二咧唔算特别多车啊，我自己嘅体验到系。 冇错，跟住我问个的士司机啦，喂，点解好似冇乜人咁嘅？跟住佢话系啊，通常咧每一年咧新年初一、初二澳门都冇乜人嘅， 系 去到几时多人呢？初三下午就嚟啦，原因系咩呢？就系内地嘅朋友要翻去澳门或者香港玩咧，通常佢哋有个咁嘅情况嘅，就系初一、初二。 本身喺內地度過一年先，然之後咧初三開年之後咧先過嚟， 係咁都啱啦，好似香港咁啫嘛。即係如果你話過去嗰一年，你大年初一好多老派或者傳統嘅家庭都要喺屋企拜下年啊，即係熱鬧下屋企，譬如攻打下四方城啊，煎下糕啊，打下機啊，乜都好啦。總之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樣。咁但係又兩樣都講啦，即係我都見到好多遊客嚟到香港，即係譬如你話大年初三賀歲馬，哇，都嗰個投注額度都好高，亦都見到好多新聞嘅片段都有講話。唔只係內地遊客㗎，其實歐美等地都好多遊客嚟到香港，即係跑下馬仔㗎。咁我都覺得，喂，呢個咪就係我哋熟悉嘅香港咯。係啊，咁啊熟悉嘅香港翻嚟，咁大家最緊要開心啊，想嗰樣又嗰樣咁樣。咁但係去到澳門嗰度冇乜人，但係你係咪都係即日來回定？ 即日來回啊， 都喺澳門揾下酒店玩下。 啱啱講七點幾上去啦，我基本食完個飯，跟住九點幾就落翻嚟。 哦， 係，但我中間就其實食完飯啦，我都行咗去三巴。嗰边啦，行个圈， 有啲有夜市有冇开啊？嗰边个夜市， 其实好多都冇开嘅嘢，系啦、哦。但系咧，嗰个感觉咧，啲气氛都几好嘅。即系虽然冇开，但因为啲人咧出晒嚟，然之后咧就行啦。其实变咗个气氛都好嘅、 嗯。 但系咧有一件事咧都可以值得同你分享嘅， 就 是、澳门系可以放烟花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 系啊。咁啊，佢有划分咗一啲区域放烟花嘅，我知道就唔可以突然间你话可唔可以喺某啲赌场门口拉纸炮放烟花，咁系唔允许嘅。但系佢就划分咗一啲 区 烟花区可以放咯，系啊。 咁、但系咧，我自己去到我离开嘅时候咧，我已经见到喂呢啲咁大烟嘅咧，跟住咧就发现，因为全部都系火药味啊， 系 呢个。烟花引申出嚟嘅一种污染咧，其实存在嘅。 系 啊， 我自己咧去到珠海嗰度咧，都真系有放下烟花啦，或者炮仗等等啦。咁因为当地都允许嘅，而且系好似禁咗三四年噶啦。我听翻当地嘅民众或者珠海嘅朋友咁样讲啦，咁今年可以烧翻烟花咧。我坐的士嘅时候，啲的士司机都话：，哇，其实咧烧翻烟花先有气氛噶，咁先似过年啊嘛。嗱，呢个当然系其中一个要点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就我都系才智傲啊，从钱方面去睇啦。啊，啲珠海嗰啲的士司机话：，喂，但系咧你哋香港人过到嚟咧，周街买嗰啲烟花咧就比较贵啲噶啦。我哋咧啲珠海人咧识途老马嚟噶啦嘛，即系 知道边度买啦。 咁你知唔知喺边度买啊？原来咧去到中山。坦洲买，咁、 哦、 当然咧，如果你唔熟路程，你话哇去到咁远，其实唔远嘅，讲紧15分钟到车程啦。因为你都知道，即系依家 跑高速好快 嘅，系啦，嗰15分钟跟住咧个价钱差好远嘅。原来咧中山咧大概买100蚊咁样嘅烟花啦，咁、但系珠海咧系卖紧咧300蚊人民币嘅。 哇！ 咁所以咧你跑一转高速咧，你真系烟花爱好者嘅话咧，咁系真系有数位。 不过我真系咁讲嘅，其实个气氛系好紧要嘅，即系成日都诶冇。好似冇咗新年氣氛喎、但係新年氣氛究竟係啲乜嘢咧？我記得依個説話咧，我同我太太有分享過一次嘅，就係、其實大家願意去放低咗工作嘅時間，一齊成家人喺度聚埋一齊，呢、這、一個新年嘅氣氛先會存在啊！ 嗯，冇錯啊，即係唔係下下都係諗住個股市上上落落，個樓市上上落落，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同屋企人一齊過咯。不過咧，雖然我哋頭先講咗好多煙花啦，咁我講兩個煙花嘅唔好嘅地方啦。第一咧就係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呢、這個就係容許兩位主持人都戴翻個頭盔啦。所以即係我哋香港先唔可以放煙花啦，因為都係火藥嘅成分之一啦。咁所以大家特別喺香港啊，香港嘅放煙花係違法嘅咁樣。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咧就係煙花有機會產生嗰個空氣污染，其實都大嘅，因為好多份報章出嚟都話。喂，其实咧，内地方面咧，嗰个放完烟花之后咧，嗰个空气嗰个粒子咧都差咗啲，即系嗰啲空气质素差啦，系啊， 系讲紧成个天都系蒙晒嘅，夜晚咧你见到咦，点解蒙晒嘅咧？净系闻到阵火药味咧，呢、這个真系空气污染。 咁所以即系呢啲大家去玩嘅时候都留意翻啦。所以有关方面虽然俾大家一个过年过节嘅气氛，但系调翻转头就系、都唔会一年365日都俾你放烟。就算回到內地，所以呢個都是要了解翻啊！你諗下，喂，突然間大家想啊，興之所至咁樣，喂，三四月我哋不如放下煙花，咁啊唔得

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繼續翻嚟灣區生活一小時啦。咁啊，近排咧都收到多微微地嘅信咧，就話啊，蒙生有興趣翻去珠海睇下樓喎，咁樣。咁啦，嗱，首先咧，第一個有個房子咧，好想拆穿先嘅。嗱，好多時候咧，啲地產仲介啦，唔知從咩渠道得到你嘅電話咧，就會 send 啲短信俾你啦，話有興趣買大灣區樓啊，咁樣啦。成日都話啊，珠海樓好，因為依家有港珠澳大橋。咁你一諗珠海，佢個總價咧係讲紧四十零六十万咧，咁你都觉得哇，其实都几抵玩啦、啊！你谂下四十零六十万当港币或者人民币，其实喺香港咧，基本上冇乜 property 你可以买得到， 系冇错， 你车位都买唔到啦，电单车位啦，可能充其量买到个电单车位喺香港啊吓，咁楼啊更加唔好讲啦，系咪先？咁哇，即系有啲香港人咧就听到呢啲嘅说法咧，就即刻骑车过去咯。咁但系你要留意翻咧。嗰、那个单位咧有冇齐晒嗰啲两证五书啦？ 冇错， 系咪双预防啦，或者系点嘅规格啦？你要了解翻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好多时候咧，啲地产仲介咯都虾啲香港人咧唔识地形。 嗯， 头先嗰节咧我哋讲咧，珠海同中山好近咧，佢就咧中山楼或者惠州楼咧就当珠海楼嘛。 咦？呢、這个紧要啊！ 咁咧成日都话珠海北咧，咩叫珠海北咧？就系、是、中山啦。啊！呢、這、一个真系一个好大嘅房子啊，因为好多人咧都谂住就系话，喂，我咧喺珠海买咗层楼，其实唔系你买紧系中山嘅楼。嗱，当然啦，即系计翻路程去计，依家有咗即系嚟紧深中通道啊，会快啊，咁都系多咗十零分钟车程。但系你要了解翻每一样嘢都争十几分钟咧，个生活圈就有少少不一样啊，或者你预算嘅时间亦都不一样，同埋咧。个个地方咧都会同你讲咧系发展中啊，高新金融区啊，同埋话自己系香港城嘅。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香港城嘅，咁你要了解翻究竟啊入边呢条款细则系点，同埋发展嘅潜力有冇喺度？你买嗰层楼唔好话升唔升值啦，保唔保值先？ 喂，但系咧去到呢个礼拜咧，有个新嘅政策出现咗， 系 就系咧而家讲紧我哋如果你系同名嘅内地户口，即系香港户口同内地户口系同名， 系 即系都系欧你个名嘅话咧，你系可以无限额咁样转数翻去内地嘅， 系咩？ 系啦， 咁可唔可以喺内地转数翻落嚟香港咧？ 佢又冇讲嘅，佢就话咧你可以转数上去， 系啦，啲数喺内地。 原因系乜嘢咧？原因咧就系俾大家方便大家买楼嘅，系啦。咁呢个咧系一个新嘅政策嚟嘅， 嗱， 可唔可以落翻嚟我唔知道，但系咧可以上去啦。 啱嘅，PC 呢个讲得好啱，因为内地特别系深圳啦，那个限购令咧喺春节假期之前咧都松绑啦，意味住咩咧？深圳系一线城市啦，一线城市都松绑咧，内地嘅房地产政策嘅红线咧有所改变。 都系。歡迎大家去到灣區買樓 啦，大家買嘢啦。 咁但係相對地，其實對香港嗰個樓市市場係有一定嘅影響，尤其是細價樓啦。 係啊，係。不過往後再推演啦，即係香港嘅樓市又有好多嘅考量啊，譬如跟住美國息口走，咁美國減息又會唔會令到香港嘅樓價回升咧？嗱，呢啲當然唔係本節目涵蓋嘅範疇啦，係咪先？我亦都會喺其他平台先講呢啲嘢啦。我哋呢啲講係吃喝玩樂啦。 即刻變翻才子，我啱啱嗰個聲 吃喝玩樂啦。我哋講。珠海食乜嘢？ 系珠海食咩 咧？今年咧啊，食完之后咧精神爽利，我揾到水鱼食，系啊，我食咗呢个红烧水鱼， 系 啊，成个人咧都。 听闻你食完水鱼之后就冇再避水鱼， 系啦，冇再俾人觉得系水鱼， 系啦，咁然之后用啲爪膜添， 系啊，讲笑啫呢啲，系啊，咁希望大家即系总之发个新年财啦，无论点样都咁啊，去珠海揾食咧有趣噶，原来春节假期咧佢好多铺头都系开嘅。都系开嘅，咁我问翻啲店家，哇，哇咁好嘅，你春节假期都开嘅，原来珠海咧都几多本地人嘅，即系同深圳可能有啲唔同，因为深圳着咗哈佛啦， 七成 系啦，七成系外省啦， 外省人系啊，所以大家翻咗去过春节年啦， 冇错，咁啊，但系珠海咧就好多本地人嘅，咁本地人横掂都系，咁即系可能朝头早拜年，咁啊夜晚黑咪开铺做生意咯，冇乜所谓噶，系咪先？即系咁个情况啦，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听众如果去到湾区嗰度玩咧，又可以睇下唔同城市嘅啲特性咧，作出唔同城市嘅啲操作，包括啊，因为咧大年初一咧，连 C 字头嗰间咧超市咧 系 都唔开啊， 哦， 系啊。